小柳树和小枣树。有一个老伯伯会种树，院子里那棵小枣树就是老伯伯种的。有一天，老伯伯说， 一棵树太少了，我再种一棵吧。 老伯伯在小枣树旁边种了一棵小柳树。小柳树的腰真细，柳枝是绿的，又光又亮，真好看。小柳树看看小枣树，树枝弯弯曲曲，麻麻裂裂的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小柳树说，嘻，小枣树，你的树枝多难看啊，你看我光光溜溜，多漂亮。小枣树没出声，小柳树高兴了。他想，哈，小枣树不敢跟我比，我比小枣树好看。春天，小柳树发芽了，小枣树还是光秃秃的。过了几天，小柳树的芽变成小叶子，浅绿色的，真美。他一看小枣树，嘻，小枣树还是光秃秃的。小柳树说，喂，小枣树，你的叶子长得太晚了，你看我多漂亮。小枣树没出声，小柳树更高兴了。他想，小枣树根本不敢跟我比，我比小枣树好看得多。过了好些日子，小枣树才长出叶子，叶子亮亮的，光光的，可是才一丁点儿。这时候，小柳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又细又长了，它在微风里得意地摇摆着身子。又过了好些日子，小枣树开出了很香的小花，花落了还长出不少绿色的小豆子。小柳树觉得挺奇怪， 哟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呀？ 这些绿色的小豆子越长越大，到了秋天，小豆子就变成了又红又大的枣子。小朋友们把枣子摘下来，装了好几筐。小朋友们坐在院子里，笑嘻嘻地吃枣子。老伯伯也坐在院子里，笑呵呵地吃枣子。小柳树看看自己，自己什么也没结。他想， 糟了，从前我老是跟他比，老是说他不好，这回他该说我了。 小柳树挺害怕，怕小枣树说他。可是等呀等呀，小枣树什么也没说。后来倒是小柳树自己忍不住了，他问， 小枣树，你怎么不说我呀？ 小枣树不明白，他问， 说你什么呀？ 小柳树低下头说， 说我不会结枣子呗。 小枣树温和地说， 你虽然不会结枣子，可是春天的时候你绿得最早，小朋友一见你就知道春天来了。到了秋天，你的叶子也落得比我晚，你长得也比我快，等你长大了，人们夏天在你的树荫下歇凉，那有多好呀。 小柳树听了非常不好意思，可不，要是我是小柳树，我也会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。 Thank you.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